曾会有一扇门。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青春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毛不易首度演绎轻电子的灵动曲风，这是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则是一个不一样的徐佳莹，嗓音的运用和808 bass 的这个所制造出来的电子低音，加上徐佳莹被各种效果包围的人声，演绎出了毁坏、重组、重生的主题。这首歌目前在中国榜方面是第六名，来自于徐佳莹的这首《以上皆非》。 以前的心声，夜晚的评论，我听到什么？抚慰是暖色，讽刺是蓝色，反差成独特。 下毒死心无忌，灵魂传输自未出奇，改头换面病里免疫，二十郎当来来唧唧，流浪夜望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质大雨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戳破幻想只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全球化一个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新歌《四字歌》，满篇四字歌词组成了对仗工整的后朋克的曲风，化身江湖神经，嬉笑怒骂，出口成章，又酷又高冷的四字歌。这首歌呢，在中歌榜上是取得了空降季军的好成绩。好，接下来是马条新专辑《塞外》当中献给父母的《边边》。其中的歌词呢，都是记录着那时候的生活，比如说骆驼草刺着马腿跳，这是写恶劣的自然环境。邦邦硬夯个边边墙呢，这是说到当时的居住环境。还有呢，就是羞得慌臊得脸皮红，这是说母亲被介绍对象时的羞涩。 而花儿俏烧个蛋蛋冰呢，指的就是马条的父亲。这首《边边》目前在中国榜方面是排名第13位。 成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棒棒硬夯个边边墙，修的黄，扫的皮脸红，怕是西来报，花儿笑，烧个蛋蛋饼，虽然抬头看笼枝，才送晚霞映月光，已经烫 山脉如佛，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和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鲜衣怒马勇， 听海望峥嵘，感舍命万里相奔涌，一叶轻波扁舟，心怀难收，日月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如旧，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淡然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足身后，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鲜衣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相奔涌，一叶轻波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旧，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淡然间风雨不休，缘分你不朽，我藏足身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的第25名，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主题曲《千里江山》，所唱到的呢就是故宫馆藏的国宝中国青山绿水画作品，来自王希蒙的《千里江山图》。那接下来呢，中国榜方面的第40名是李斯丹妮在 EP Alex 当中的一首慢版的歌曲，叫做《冻结时间》。 在马路不可能实现，把所有时间冻结，内心消解的冰箱贴，别成了汤面，别顺控制一切，爱就变成了语言，无法抗拒拒绝，我不会拒绝，更无法接受，幻灭了以后有太多借口，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是一直逃避的理由，实现故事的结尾，什么能够让我的时间停止的意义，飘荡不停颤动的声音，好像踢踏踢踏踢踏踢踏，让所有的惊喜都是生命，改变不影响起设计的声音，好像踢踏踢踏踢踏踢踏踢踏踢踏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两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4，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华语版的主办华语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当周的排名情况。香港方面的梅尔的成员江涛呢的一首献给好友的 Dear My Friends 在全球榜上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但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呢则是获得了更高的肯定，成功夺冠。我们来听来自江涛的这首 Dear My Friend。

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的撞上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身旁，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听到的是周深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所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唱出了平凡生活、烟火人间的主题。这首歌呢，成为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首周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是 Lara， 梁心怡在今年的新专《来者何人》当中唯一的一首对唱歌，她邀请到了陈世安来合作，这首歌叫做《再也没有你》，在马来西亚方面是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一位。 走在没有

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 的这首 OST 新歌2049的主题曲《完美不完美》，在传统的音乐配置当中加入了稀疏的声音特效，进而带来了一种科幻未来的感觉。而莫文蔚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富有魅力，在她的歌声当中呢，也被她的歌声被记录在很多众多的经典好歌当中。那这些歌当中有没有你最爱的莫文蔚呢？ 在寂寞的拥抱。啦耶，啦耶，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终于明白。 小世界，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爱过你。 莫文蔚呢，作为一位歌手呢，是在1993年开始的，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直到了1997年的专辑《做自己 To Be》大获成功。除了莫文蔚在唱功和唱法上做好准备之外呢，首首好听的歌都是这个功不可没的，像是刚刚我们听到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的这首《电台情歌》，以及与张洪亮所合唱的《广岛之恋》等等。转一年呢，到了1998年，莫文蔚再接再厉推出了专辑《我要说 I Say》，用一首翻唱歌进一步树立了他独立洒脱的形象。这首歌呢，就是翻唱自 Space 乐团的《My Beautiful Neighborhood》，莫文蔚翻唱的版本叫做《开水与白面包》。 你说 莫文蔚的定位是潮流独立，古灵精怪，有态度的新晋女生，在这张《我要说 I Say》专辑当中，其实魔岩唱片呢是出了更多的力，有500创作又合唱的这首《坚强的理由》，有张震岳给他写的《真的吗》，而当时呢担任魔岩唱片制作人的林伟哲也给莫文蔚写了一首《没时间》。在这张专辑《个性飞扬》的这个歌曲当中呢，有一首这个张洪亮交出了这首可以说是让更多人来接受莫文蔚好听的传唱情歌，这首歌呢也成为之后莫文蔚的情歌代表作《爱情》。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切，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直到我冲破了天。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在这张 You Kind 专辑当中呢，李宗盛呢把他写了一年才完成的阴天给了莫文蔚。虽然呢早在莫文蔚在滚石的第一张全身莫文蔚呢就有了李宗盛的创作，但是潮湿的粤语歌呢并没有流行，这首阴天呢算是亲手把莫文蔚带进滚石家庭的李宗盛给了他一个交代。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莫文蔚不仅饰演了白晶晶的角色，还演唱了插曲《未了情》，也正是这首歌成了她进入滚石唱片的一个契机。 大狗公里美。 冠廷制作《大话西游》原声音乐的时候呢，将周璇的《天涯歌女》改编成了《未了情》，让莫文蔚演唱。罗冠廷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就把莫文蔚推荐给了李宗盛。那莫文蔚深知李宗盛是滚石的大咖，见面前呢做足了功课，却不知道李宗盛呢也早就认真了解了他。见面的时候呢，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两个问题就结束了，但是在几天之后呢就签约了。1999年呢，除了这个五月份的 You Can 呢，在年底的时候呢又推出了第四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就是莫文蔚》。我们来听李卓雄作词、林伟哲作曲的这首《爱我的请举手》。 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 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听到的两首歌呢，都是出自1999年的《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当中，《爱我的请举手》和刚刚这首特别为921大地震所演唱的《忽然之间》。在《就是莫文蔚》之后，跨越新千年，2000年，莫文蔚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叫做《Caring More》。除了有过往4张普通话专辑的金曲好歌之外呢，新歌方面呢也毫不含糊。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首次收录的《盛夏的果实》，而新千年之后莫文蔚的好歌呢，我们找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赤裸裸，以为你会 这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呢，跟大家回顾了一系列来自于莫文蔚的经典的金曲。11:53，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那最后呢，小东带给大家的是梁静茹的一首新歌，这也是她为电影《再见少年》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再见少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将会在下周六的上午10点再次回到空中。 歌曲第15，吉克隽逸《尽兴》。14，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第13，陈卓贤《